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与五年前一样，史莱克学院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内部设施却更加完备了。五年时间过去，这里已经成为了天斗帝国地位尊崇的高级魂师学院。自从五年前史莱克七怪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大放异彩，先后击溃众多强敌，尤其是在最后时刻力败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黄金一代后，史莱克学院就已经名声大噪，风头之劲甚至已经凌驾于天斗皇家学院之上。当得胜的消息传回之后，雪夜大帝立刻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对史莱克七怪加以分封。可惜的是，七怪都没有回到学院，也让天斗帝国皇室不得不放弃拉拢之心。尽管如此，雪夜大帝也看到了史莱克学院出众的教学能力，尤其是在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的提醒下，明白了大师对史莱克学院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留住大师，雪夜大帝亲自来到史莱克学院求见，他没有利诱，凭借自己的真诚终于感动了大师。大师答应暂时在天斗城定居，但却不会离开史莱克学院。雪夜大帝册封大师为帝国魂师总长，授伯爵头衔，在需要的时候会将帝国皇室所属魂师派入史莱克学院接受大师的指导。同时，帝国专项拨款对史莱克学院进行了扩建。原本雪夜大帝是打算让史莱克学院和天斗皇家学院合并的，院长依旧由弗兰德担任，但却被弗兰德和大师婉言谢绝了。他们可不希望史莱克学院的学员被那些贵族所沾染。史莱克学院没有任何后门可走，完全凭借实力，这一点弗兰德得到了雪夜大帝全力的支持。有着如此深厚的背景，史莱克学院自然不会有任何麻烦。五年来发展得欣欣向荣，虽然没有再出现史莱克七怪那样精彩绝艳的小怪物，但也算是功成名就，出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年轻魂师，给天斗帝国皇室增添了一批新生代魂师。唐三在月轩的时候被唐月华禁足，后来学习完毕又急于去见父亲。那一年他也只是偷偷从月轩跑出来过一次，见了大师，向自己的老师报了平安。当时他也只是和大师说了几句话，就立刻回了月轩。阳光普照，碧空万里无云，柔和的暖风带着些许灼热笼罩着史莱克学院。能够看到不少身穿特殊绿色校服的学员在学院内穿梭着，曾经饱受诟病的史绿色校服现在已经成为了史莱克学院的标志性服饰，年轻的魂师们都以能够穿上这样的校服为荣。此时正是日正当中，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了史莱克学院门前。他们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青年年纪稍大，少女看上去要小一些。那青年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狂放不羁地披散在背后，谋生双瞳，脸上带着些许激动的神色，正站在那里盯视着史莱克学院大门匾额上那特殊的怪物雕刻。少女一脸冰冷，极其火爆完美的身材与她脸上的寒意形成鲜明对比，给人更加强烈的吸引力。与青年的一身黑衣相反，她穿着白色连衣长裙，遮盖住了全身绝大部分的肌肤。 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五年了，不知道他们都过得怎么样了。 见到不就知道了吗？ 在他冰冷的面庞之下，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也带着几分激动。门口两名轮值的史莱克学院学员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眼看他们站在学院大门正前方品头论足的样子，一名学员大步走了上来。 两位有何贵干？请不要挡在我们学院大门前，你们如果是来报考我们学院的话，那可来晚了，已经过了时间。 啊，我们不是来报名的。弗兰德院长和大师在吗？ 院长和副院长在不在我不知道，不过学院规定一律不许外人进入，如果你们想要见院长的话，请先登记。如果你们想通过走后门进入学院的话， 二位就可以请回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不欢迎这样的学员。 学弟，你很尽职尽责，不过我想我已经不需要再回学院回炉了，请通报院长一声，就说戴沐白和朱朱青回来了，我想院长会欢迎我们的。 从面前的青年男女出众的外表和气质，轮值学员一开始就肯定这两个人是贵族，立刻就把他们归入了走后门那一类人。实际上这外貌出众的二人正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邪眸白虎戴沐白与老七幽冥灵猫朱竹清。五年了，他们都没有忘记约定，尽管在星罗帝国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五年已到，他们都希望回来看看史莱克学院，看看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他们这些教导过自己的长辈。当然更重要的是期盼着那七怪巨首的激动时刻，所以他们回来了。戴沐白和朱竹清内心的激动甚至已经可以从表情上流露出来。出乎两人意料的是，轮值学院之前还是一脸平静，此时却已经充满了不屑。 哼，你是戴沐白，那我还唐三学长呢。别装了，你们已经是第23批冒充学长们打算进入学院的人了，我是不会上当的，识相的就赶快离开这里，否则的话我可要赶人了。 有人冒充我们？朱青，看来我们给学院还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赶快走吧，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哦，这位学弟好大的脾气啊，居然要对我们戴老大不客气，胆子不小啊。 和五年前相比，现在的戴沐白更加高大了，站在那里不怒自威，隐然释放着王者之气。朱竹清也从当年青涩的小姑娘成长为了绝色少女，虽然还没有成熟风韵，但看上去也已是倾国倾城之姿。轮值学员终于有些不耐烦了，看着戴沐白的目光还带着几分嫉妒。学院大门旁的树荫下，一个大胖子正站在那里，一脸戏谑地看着他们。这家伙很有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的感觉，高大肥硕，圆滚滚的头上短发居中，弄成墨西干式，还带着一脸坏笑。尽管过去了五年，尽管他的变化是那么大，戴沐白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胖子。小胖子长成了大胖子，这可不正是七怪的老四邪火凤凰马红俊吗？戴沐白大步朝着马红俊走了过去，马红俊哈哈一笑，肥大的双臂展开，猛地撞了上去，与戴沐白狠狠地抱在了一起。从他们两人身上都能听出的骨骼噼啪声，就知道他们这一抱有多么用力。朱竹清在旁边看着，眼圈却已是微微的发红。 我靠，死胖子，你又胖了。 戴老大，你怎么还是这么暴力啊？其实我是要去抱竹清的。哎呀，好好好，我错了，放过我吧。哎呀，老大，我这娇小的身板可受不了你这样的虐待啊。难道你抱竹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 这次装的还真像啊，比前几次的演技都好。 装你一脸，老子这实力还用在学习吗？ 马红俊没好气地瞪了过来，好不容易才从戴沐白的熊抱中挣脱，一股澎湃浑厚又充满暴力之气的威压从他身上骤然释放。那两名学员被派来轮值，自然不会是什么出色学院的子弟，实力都只有30多级，在他强横的威压下，顿时脸色大变，慌忙跌退。马红俊威胁似的比了比自己圆乎乎的大拳头。这时候从远处走来一位粉红色小衣、粉红色长裤、长发披散及臀的女子，笑着说道： 五年不见，胖子你更嚣张了呀。 哇，蓉蓉变成大美女了。哎，快让哥哥抱一个。 马红俊猛地回过身，看清来人是宁荣荣，顾不得摆威风，立刻张大手臂，飞也似的冲了过去。宁荣荣也长大了，她的美和朱竹清不同，朱竹清是火辣身材与冷艳娇颜娇映生辉的美，而她的美则是圆融的柔美，全身都散发着特殊的高贵，就如同她的武魂九宝琉璃塔一样。尽管她还不到20岁，但身上却已有了一种雍容的气度。还没等抱到，朱竹清已经幻影般地冲了过去，和宁荣荣抱在了一起。 锋锐的气刃令马红俊前冲的身躯硬生生地停住了。 胖子，去死，别给我抢。 死胖子还想占便宜啊？虽然小奥是食物系魂师，但是你要是碰蓉蓉一下，他可是会跟你拼命的。 唉，想我也算是风神俊朗，一代天骄，怎么就没有个美女看中我呢？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双成对的，我羡慕啊。 哼，风神俊朗这四个字用在我身上还差不多，你不要侮辱这四个字好不好？哎，蓉蓉，小奥呢？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五年过去了，他音信全无，没有传回一点消息到七宝琉璃宗，整个人像是凭空蒸发了一般。我一直在等他，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始终没有回来。 正和朱竹清拥抱在一起的宁荣荣身体一僵，眼圈顿时红了。在一起的时候没觉得如何，可当真正分开了，宁荣荣才深刻地明白奥斯卡在自己心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思念令他难以自拔，每当他想起奥斯卡临走时那坚毅到可怕的眼神，想起他所说的十年之约，他的心就会忍不住剧烈的绞痛，泪眼朦胧。十年，人一生有多少个十年？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奥斯卡在这十年中会有怎样的经历，所以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对着虚空大喊： 小奥，你给我回来，我不要你强大，我只要你回来，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就算宗门的规矩再严，我也绝不和你分开。 可是任他怎样呐喊，回答他的也只有那空谷回音，奥斯卡依旧没有半分消息，鸿飞冥冥。宁荣荣好后悔，为什么当初自己那么没有主见，为什么自己不能想办法和他在一起？他真的好怕，好怕有一天突然见到宗门弟子带回他的尸体。为了不让自己去想奥斯卡，这五年来宁荣荣拼命地用修炼来麻醉自己，再枯燥的修炼也要比那令人心痛欲绝的思念好受些。看到宁荣荣的表情，戴沐白和马红俊就意识到了不对，两人迅速围拢到宁荣荣身边，和朱竹清三人向他低声询问。另一边，两名轮值学员显然是被马红俊吓到了。 看起来不像假的呀，难道学长学姐真的回来了？我先回学员报信，你在这继续盯着他们。 啊，好，你速去速回。 面对五年不见的伙伴，宁荣荣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悲伤，一边流着泪，一边将当初奥斯卡离去的过程说了一遍。听着他的讲述，戴沐白三人都沉默了，就连马红俊也收起了脸上的嬉笑之色。 小奥这家伙平时看上去总是嘻嘻哈哈的，可实际上他自尊心很强，而且他是真的爱你。当初为了能够配得上你，他在修炼中付出的努力比我们还要多。十年，希望对他来说这十年是个好事吧。 你就少说几句吧，蓉蓉已经够痛苦的了，这件事也不能怪蓉蓉，只能算是造化弄人吧。 听着朱竹清的话，宁蓉蓉哭得更加伤心了。五年来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此时见到曾经生死与共的伙伴，却再也克制不住，尽情地释放着内心的痛苦。戴沐白和马红俊也没有想到，原本应该是激动万分的重聚，却演变成了如此悲伤的一幕。 不知道三哥和小五怎么样了？他们应该没事吧？ 可惜，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五年重聚之约，这次恐怕是见不到他们了。大家天南海北的，不知何时才能重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